用一首全新的 R&B 歌曲开始今天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这是来自周笔畅和万妮达在9月23号全新推出的一首歌曲，欢迎光临。等待麦麦的朋友是有点觉得，哎，为什么今天是韩立呢？上周五临别的时候跟你讲了，浪潮 Listen to One 是我和麦麦共同为大家带出的，当然麦麦是制作人，而我呢会和他平均分配哈，每周我是两天，他是三天，但是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会相应的调配一下。今天下午呢就自动生成了摩天轮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然我们依然会把最好听的音乐为你精选出来。终于等到一个有阳光的下午了，我可以请孙燕姿唱一首太阳底下，当然也欢迎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因为这首歌而变好心情。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天上的头发藏着，等待那里的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抱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变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的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抱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抱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太阳底下是同一个家，粉色千变万化，加起来多伟大，我相信太阳下充满值得角落，最近的就在我们心中，最近的就在我们心中，最近的就在我们心中。 阳光会晒干悲伤，阳光也会给我们无尽的希望，有阳光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坐摩天轮会更加的舒服。如果想跟我互动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没错，和早年间我们的互动方式是一模一样的。赶快来听听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不能错过，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那这个月浪潮为我们推荐的歌曲当中呢，有一首歌的其中的一位演唱者今天是他的60岁的生日，60岁，刘德华生日快乐。而这首歌呢，就是他们重新翻唱的《真的汉子》。 情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 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中钢铁心志，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从来是你用诚意，万我献上一身不自疑，迷人是这份情意，留下了光辉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去搬风姿，同做个虚情人意，愿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处事，来写我未来意，人生戏剧里透视，能演更动人故事，能延续便有意义。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中钢铁心志，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从来是你用诚意，银幕献上一生不自疑，迷人是这份诚意，留下了光辉往事，做过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同做个血腥男儿，愿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似是，同做个血腥男儿，愿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似是，来写我未来意，人生戏剧里透视，能演更动人故事，能延续便有意， 有人说真的汉子是男人都应该听的歌曲，其实我们女人也非常的喜欢。2020年的夏天，被无数影迷称为警匪动作片之王的陈木胜导演因病去世，留下了倾注心血的中作怒火重案。在电影临近上映之际，五位多次和他合作的演员刘德华、甄子丹、吴京、张家辉、陈小春一起用真的汉子这首歌缅怀他们挚爱的导演陈木胜，他们以热血豪情的歌声，难得一见的温暖同框，跟影迷朋友们一起追忆陈木胜导演《天若有情》《精武门》《男儿本色》《扫毒》《冲锋队之怒火街头》等经典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联袂带出的真的汉子，其中呢有一位今天也是过60岁的生日，估计你也会感慨刘德华哪里像60岁。所以啊，每个人其实只要你心中年轻，同时注意保养的话，你的60岁和刘德华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刚刚说过了，我们来一起听听 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优秀的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他们共同为你严选的真心创作的好音乐有哪些好歌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个串烧，这其中肯定有你喜欢的作品，而这些歌曲呢就是我们的音乐课代表为大家挑选的，来听。 太多挣扎如你，可在狂风的浪也孤独。 Oh,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我无法失去你，可也不会忘记你。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像你在天上，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巧克力韩寒丽，每天都有好的音乐，让我们做一个被音乐滋养的幸福的孩子。那今天有一首全新推出的歌曲，来自王菲，《如愿》。王菲年轻的时候唱自我，现在唱苍生，这是一种能力，一种修为，与他与我们都是一份很大的福气。这首歌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推广主题曲。 遥遥的路，深夜到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近距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愿化成你的缘，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你是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是我之所来

或许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旅程》的时候是20岁，如今你已经40岁了。再次听这首《旅程》，也是感慨万千吧。好听的音乐不该是冷门，浪潮 Listen to One 会帮你打捞出这些好听的歌曲。而我之所以把这首歌带给你呢，真的是因为歌词控。在听到第一句的时候，我就要带到浪潮 Listen to One。他说明明醒着的午后感觉像个梦，暖暖吹着的微风，走过的路一幕幕在梦中，像不像此刻的你的状态呢？浪潮 Listen to One 会让你感受到，原来这世间还有很多我没有听到，但是缘分总会兜兜转转让我再次遇到的好歌。而这首逝去的歌，大概也是旅行团乐队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穿过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 一直在 漫长夜某盏灯还有熄灭，没形状的思念，失去的人不曾走远。 如果你被这首歌打动，让我再次告诉你，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逝去的歌》，非常喜欢这种调调，虽然是讲的难过的心情，但是却是在轻松的调子里有一种人生的洒脱。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最美的一天是今天吗？ 高高的蓝天，就要牵你的面，微笑浮上脸，我爱了好多年，就在今天，要听一句诺言。最美丽的一天，仿佛等于永远，我的心愿你真的听见，叠起来的信笺躺在我的手间，终于你也开口说想念，想起你的眉眼，勾起深深爱恋，暗暗决定把手给你牵，才发现原来两情相悦是比暗恋更美。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